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由于水汽条件不好，本市城区依然不会有降雪的天气，城区比较适宜户外出行。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阴天转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东南风2-3级，气温0到2摄氏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有一份书单叫做年度请读书目，而有一个活动啊叫做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这是一份什么样的书单，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活动呢，是在参考公共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以及其他的权威机构推荐的书单的基础上，向市民推荐好书。而这样的一份好书汇集的书单呀，就叫做年度请读书目。在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的年度请读书单。而今天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和这个活动啊和这份书单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是谁呢？一位呀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所长，同时呢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年度请读书单啊年度请读书目的评委，他就是严石先生。您好，严石所长。 六杀您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听着您的声音呢，问候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吧，严石先生。 好的，各位听众们好。 哎，可能一直都当评委，您面对的都是书，很少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进行沟通，是吧？ 是。 今天给您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您把您心目当中的一些好书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也希望呢您把您的那些专业的那个内容啊带给我们大家。我觉得大家在阅读书的时候，如果有专业的人士做指导，可能一方面是我们的乐趣啊增倍，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一些科普的书籍，一些知识的书籍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学到东西也会更多。所以今天也请您给我们大家分享您更多的啊这些好书和您心里想说的话。谢谢您。好，另外一位专业人士啊，一位啊和我们刚才说到的年度请读书目有密切关系的人，他是谁呢？他是啊阅读推书榜人，首都图书馆宣传策划部的主任王海如女士。你好，王主任。 李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刚才呀我跟听众朋友说到了啊，这一份书单年度请读书目跟你们两位有着特别特别密切的关系。其实谈到了严石先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人家是评委，所以接下来海如你干什么呀？给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啊，好的。然后呢阅读之城市民请读书目呢每一年的发布，它其实是呢是北京市公共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联盟成员馆一起来做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总有一个这个最有一个组织机构，对吧？我就是那个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 刚才海如其实谦虚了，那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每年呢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刚才说到了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其实呢是全中国的一个图书馆联盟一起做的一个特别大型的活动。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一份年度请读书目啊，不仅仅是今天来做客的首都图书馆的王海如他们呢介绍给普通的市民朋友，在全国的很多的省市，你们这样的一份书目都会跟大家做介绍做推广，是不是？而且我知道你们还组织好多活动呢，每年根据这个年度请读书目。 其实呢每一年选择30本书，选择出这些书来呢，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做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些好书。所以我们不仅发动像北京地区的图书馆一起来做，那么这个书单呢还通过网络，还通过一些实体的展览，那么推向呢其他省市。 哦，那通常啊你们在做这样的一份书单向全国推广的省市能达到多少呢？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一年做这30本书评选出来之后呢，会做一个阅读越美的展览。那么这个阅读越美的展览，我们会把它提交给像阅读推广委员会这样的专业机构，然后呢只要这个兄弟省市的图书馆有需求，均可以呢无偿的来进行这个展览推广。 所以对于有一些我觉得我们国家呢虽然现在很多朋友的生活都越来越好了，但也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呢发展不太均衡，他们其实需要大家比如像咱们这样的一些专业机构还有专业人士评选出来的书，告诉他们哎，我们这一年当中哪些书呢是特别从图书馆那个角度来说啊，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阅读的，也愿意给大家推荐这些书目。甚至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活动啊，比如说把一些好书要带到各个的图书馆呢？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也应该是配套的吧。 是这样的，我们跟原来不一样的是这个书做展览的时候呢不仅仅展览，那么我们一定会配着这个展览送去一套书。其实大家不仅可以看到展览，希望更多的是在展览上能够看到实体的书。实际上呢就是这30本书越来越发挥它重要的影响。我觉得是这样，就有一次我去广西，那么广西有一个图书馆的馆长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在他们购置图书的时候，他们也希望得到一个优质的书单。所以他们其实在阅读之城当中我们最后选出30本书来，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拿200本书单给大家，就给公众做投票让大家选，然后再请专家评。那其实这200本的书单现在在某些地方都成了他们图书馆进行采购的一个重要指标。 你们是给人家出了一份采购书单是不是？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严石先生您的责任非常重大。我听海如谈到您呢既是中评评委也是初评的评委， 是这样， 所以就一路杀下来您评出来的很多书都要在全中国做推广。那您每次啊当评委的时候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那么您是每一次当评委都把什么样的书啊推荐给，或者说您认为什么样的书能够符合您的要求推荐给所有的这个市民或者全国的这些喜爱读书的朋友呢？ 这个有机会啊作为这个图书的评审人和推荐人，我觉得这份责任啊也非常重大。就是现在这个重视文化的这个时代啊，阅读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通过阅读来提升人的素养。我觉得作为评委来讲呢可能还是要考虑各个方面，就是包括这个图书的出版以后的影响力，包括他在网上的一些评论，还有一些专业机构对他的这种一些数字的统计，这些因素呢都是构成推荐的一些要素。 刚才呢您说的这些我想呀，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来评出的这样的一份书目，肯定会给很多朋友带来更多的这种启迪和帮助。不过有一个问题啊，严石先生，您看您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所长，虽然您叫科普研究所啊，但是我们很多普通人都觉得专家心里那科普啊和我们普通人的科普其实有特别大的区别。有的时候呀会有一些书专家觉得哎，这不挺容易的，但是普通人看起来吧， 对， 就比如说咱们稍后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书目当中啊，就有一本童书是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包括科普书里面有什么是科学， 对， 就是智能时代，就很多朋友会说这样的书如果给普通人看的话，普通人会不会觉得哎，专家评出的科普书我们自己普通人看不懂啊？您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想法想跟大家来分享吗？ 其实我们在这个图书推荐的时候也考虑这个因素，因为作为 作为科普来讲呢，它包括各个不同的人群，我们呢在推荐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各个不同，比如像给青少年的，我们要适合青少年的这些读物，还有一些呢面向普通大众的，主要是考虑它的这种读者适应面的这种广泛性，也要从更多的因素来考虑这些因素。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也说到了这一份年度请读书目是一份什么样的书单。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在上周同一时间呢，我们是邀请到了首都图书馆的专家，还有一些评委呢，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我们这样的一份年度请读书目它的总书单都是什么。那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啊是六种科普书、四种生活书和六种少儿类的图书。那接下来呢，有请两位专业人士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书目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有请海如还有岩石先生。 岩石老师。 好的，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分享的第一本科普图书呢，它的名字叫做《地球之美》，它副标题是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这部书呢，作者用200个改变地球命运的时刻，呈现了46亿年漫长的地球史。翻开这本书呢，如同乘上时光穿梭机，亲身经历这颗美丽星球令人惊叹的阶段。这本书呢，也是隆重向大家推荐的。 第二本呢是《海错图笔记》，博物君张晨亮，他从生物学的角度对清代画家，聂璜绘制的《海错图》中的生物进行了分析考证，辨别真伪，轻松诙谐，有趣有料。我特别想说的一句呢，就是我们这本书评选之后啊，其实这个张晨亮先生又出了《海错图》的第二部， 明年估计第二部能入选了。好，科普的六种第三本书。 第三本书呢，是由这个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吴国盛教授写的《什么是科学》。吴老师呢，在这部书里头呢，他通过他多年的研究，梳理出科学史解析东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揭晓呢科学的本质，唤醒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这种思索。这本书出版以后呢，广大这个读者的反响还是非常强烈，他很快呢就脱销了。 好，下面一本书，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新锐历史学家、青年怪才。尤瓦尔·赫拉利以宏大视角审视人类未来的命运，提供了观察未来的另外一个视角，从人类如何胜出到人类的未来命运，烧脑科普，颠覆了我们读者的认知。 好难的一本书。好，下一本。 第五本书呢就更前卫一些了，这个呢是由著名的这个科普作家、著名的计算机专家吴军老师写的一本新著，他的书名叫做《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大家听到这个书名啊，就是可以想到、联想到他要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广大的这些公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哎，透露一小秘密啊，那本书里面写到了人类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就会看一看，有一个时间点。好，下面一本科普类的图书。 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的运行？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的运行呢？本书的编者约翰·布罗克曼，他召集了146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回答提出的这个大问题，引领读者在阅读和思考之中，也开启一场脑力激荡。 哎，我们来回顾一下科普的六种图书，分别是《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海错图笔记》，什么是科学，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还有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以及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的运行。 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呀，安排的是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活动当中的一份啊，年度请读书目。而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份请读书目当中的三大类书籍：科普类的书籍、生活类的书籍以及少儿类的书籍。今天呢，有两位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们呢又是喜爱读书的人，同时呢也是非常专业的人士。一位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年度请读书目的评委严石先生。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图书馆策划宣传部的主任阅读推广人王海如女士。前面呢我们是发布了啊科普的六种书籍，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生活的四种书籍又是哪样的四种呢？嗯，有请二位。 好的，我要介绍的生活类图书的第一本书呢，是它的书名叫做《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啊，每天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压力非常大，也非常繁忙。而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写的专门是讲一个在忙里偷闲的艺术。他认为啊，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才知道忙里偷闲。通过阅读这本书呢，读者可以感受到慢生活的这种乐趣，它也是几乎被人忘却的偷闲的艺术，因此呢，它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嗯，下面一感不乐。那么李渔的闲情偶记呢，福泽后人，台湾文人韩良璐从李渔的作品中抽丝剥茧，将古人的生活智慧与现代生活相映照，教我们如何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方简单而美好的天地。 哎，海如，你的意思就是说，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们就能活得跟这大艺术家李渔一样，那样的潇洒， 有滋有味。 好，生活类的下一本书籍。 第三本生活类图书呢，书名叫做《时间之书》。这本书呢，是重温了人与天地万物感应共鸣的古典时光，解读中国人千百年来证实存在与时间，它也是啊一部了解中国节气与文化的一部入门书。它是一部按照按时阅读，读上一年，从而可以了解时间、空间以及我们生活生命意义的这么一部作品。 哎，好，最后一本书，生活类的 水墨戏剧。水墨画和戏剧这两种中国传统艺术异曲相通，洛蒂和洛奇，这是父子俩，他们父子俩呢珠联璧合，文图相应，从内容到形式把水墨和戏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一本堪称优秀的大家小书。 哎，我们今天呀、跟大家来分享的生活类的书籍一共是有四种，分别是《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不敢不乐》、《时间之书》以及《水墨戏剧》。下面呢就是很多小朋友还有家长朋友心心念念的少儿类的，一共有六种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六本书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第一本书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童书。这本书图文并茂，趣味盎然。它的书名叫《没事儿，你掉下来，我接住你》。这本书呢，它是以温柔简洁的文字啊，探讨爱和安全感，让孩子获得每个人都在被守护的这种确信。插图呢，也展现了大海从平静到波涛起伏，再到平静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本书的它的插图啊非常精美，全部用水彩画呢来渲染，非常具有表现力。 哎，下一本，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那么量子力学呢是一个非常前沿和高端的学科，大科学家李淼来给小朋友们做前沿物理的普及。这本书呢它妙趣横生，它的插画呢也配合的特别的好，那么让大家呢可以更直观的去了解一下物理。它是一本呢其实是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共读的一本科普书。 意思就是说这本书家长看起来也觉得能有收获，不会说这太容易了，这什么呀，这太简单了，家长朋友对吧，家长朋友和孩子一起来烧脑，我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这样的一本书。哎，谈到这本书我们稍后节目会给有福利带给大家，现在先不说，一会儿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就会知道了。好，说到了这个少儿的六种书啊，前面的是两种，那接下来第三本是 第三本书呢是一个专门写给男孩子的图书。它的书名叫爷爷和我。他讲的一个小男孩和爷爷呢一起在北卡罗来纳打猎钓鱼漫步，可爷爷呢永远有故事， 一点点融入小男孩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什么年龄翻开都不晚。 好，下一本《特暴龙生死录》。这个复旦有个博士，也是个动物小说家。他叫袁博，他是个90后的动物小说家。他呢给小朋友写了这部恐龙的小说，展现的是生命真正的尊严在哪里。小朋友呢可以从恐龙时代中找到比方执着啊、拼搏、勇气、温情、良知等等。 好，第五本。 第五本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童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如何当好一只狗》。它的这个作者呢用狗狗的口吻呢描述他们心目中正确的生活方式，视角呢也新颖独特。从大家打开这个扉页之后开始呢，就开始讲故事，让小朋友啊感受到家里有宠物的这种乐趣的同时呢，也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尊重和包容。 好，最后一本， 乔伊想当建筑师。对孩子来说呢，梦想最为重要。那么这个绘本他呢是教给孩子自信，鼓励孩子发现自己的兴趣，坚持自己的梦想。这里边还写到了乔伊的老师，那么其实也是在于给我们大人启示，我们该如何理解孩子的梦，如何帮助孩子实现梦想。 少儿图书呢一共是有6种。第一本，没事儿，你掉下来我会接住你。第二本，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第三本，爷爷和我。第四本，特暴龙生死录。第五本啊，如何当好一只狗。第六本，教育想当建筑师。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啊，这一次的年度请读书目一共呢是有6本呢是特别推荐，还有30本呢分别是文学类的，然后社科类的、科普类的、生活类的、少儿类的这样的书籍，总共是36本书。我们跟大家呢公布了一下啊，刚才说到的也是我们今天重点的科普、少儿和生活类的这样的一个书单之后呀，想请两位的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么你们这一次，因为咱们的这个年度请读书目并不是第一次啊，评选已经是多次的一个评选了。那么这一次啊，你们几位感觉到咱们今天说到的这3大类书籍和以往来说有没有一些更独特的特点，或者说这一次的书呢，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想，既然今天岩石先生啊，您是科普研究所的副所长，那您一定要记得，您是怎样看科普类的这样的6本书籍的？ 好的，这次这个参加图书评奖呢，我作为这个科普类重点的这个评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以往的科普图书呢，可能更多的是引进翻译的图书比较占主要的。但是这次呢，我们发现这作为国内的这个很多原创的科普作品啊，都写的也非常有分量 啊。什么是科学？其实读起来让人真是觉得这个心潮澎湃的一种感觉。 是这样。 就是这一次的咱们的这种引进版的书当然也有啊，但是咱们这样的这种原版的原创的书籍是您认为是一大特色。 对。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咱们的这个科普的这个书籍啊，都是特别大的题材，您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是我这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啊，一看就是啊，什么是科学？ 对， 然后未来简史，然后地球之美，智能时代。那么这种大科学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时你们作为评委啊，是怎样的一种考量呢？ 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是我们身处一个互联网时代，如果是一些很具体的这种科技知识、科普知识，可能大家很容易在网上就找到了 啊。 而现在科普讲究一种追求一种新的境界，就是说呢，这种大科学的这个这方面的题材，它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人知道什么知识，更多的呢是通过这个书的一种情景，通过这种一种历史感，能够让人去思考，这个是现代的一种新的科普的理念和模式。 也就是了解啊，我们所身处的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星球， 是， 而这个地球在宇宙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对对， 而在地球上生活的我们又是 什么？ 是这样，包括人类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对， 是吧？这都是大家很关心的。 也就是说，我是谁？我将要去哪里？这已经到了哲学的境地了。所以你看，科普这样的说，《地球之美》海粗足笔记稍微弱一点，但是《地球之美》、什么是科学、未来简史、智能时代以及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的运行，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科学的感受，大科学的一个范畴。那作为科普专业的您啊，您是怎样看待这次的生活类的四种书？其实我觉得生活类的这个时间之书，就是在我的感受，我觉得它应该也放到科普类里面去。 它这个是里边有很多生活方面的常识内容，但是呢，我们这次在推荐生活类图书呢，可能更多的是讲究一种品味和特色。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物质水平的提高呢，大众对这个生活的这种追求啊，这种对它的这种品味啊，也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包括这次我们推荐的这些书吧，可能在了解知识的同时呢，让他培养一个很高的一种生活品味。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啊，我其实跟海茹还说呢，我说呢，这是一本非常美的书，虽然它讲的是科学知识，虽然它讲的是风从哪儿来，然后豆子你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浇水啊，什么时候播种，但是你看每一句话都跟一首诗一样。 是这样，是这样。 那海茹，那这一次的生活类的书啊，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做了四届请读书目，那每一届的这个生活类的图书，尤其是到了今年更为突出的特点，我觉得生活不仅仅是生活，还是有文化的生活，有艺术的生活， 还是有科学的生活。 对，所以在选择这些生活类的图书的时候，我们就兼具了它的文学性、文化性，还有它的艺术性。 说到了这个兼具文化性和艺术性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这四本书，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时间之书真的是一本特别美的书。那几乎消失的这个偷闲艺术呢，很多朋友也都比较的熟悉。那么怎么能够，刚才我记得啊，岩石先生在说这一本书的评语的时候说，怎么能够算是偷闲？不是说，或者说怎么能够叫你活得特别好啊？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啊，恨不得长八只脚，每只脚都忙得不得了，而是你能够在忙里能够偷闲，能够享受这个生活。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偷闲艺术就特别符合刚才海茹谈到的去享受生活。 然后你刚才说的这本书，我记得扉页上就有一句话，他说啊，这个作者特别喜欢午睡，他说午睡并没有影响我，反而促进了我的思考。 对，就是能够更好的休息才能够更好的学习。而剩下的那本书就更不用说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不敢不乐啊，那么大家想想鲤鱼过的是什么生活吧。但是水墨戏剧啊，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本书。 对， 我是觉得吧，就是戏曲这个东西，它其实孕育了非常多的文化。它是集合了我记得哈，我曾经看过书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世界有三大的戏曲，然后呢这个希腊的悲剧，然后呢有印度的梵剧，还有中国的戏剧。那么其实这三个品种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断的就是咱们中国的戏剧 啊。 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名字叫 水墨戏剧， 非常形象， 非常形象。而且它本身这本书就把水墨这种形式完美的带入到戏剧当中。 刚才呀跟岩石先生一起探讨了，就是这一次的科普书籍呢，给人整个的感受是大科普啊，这样的一个大范畴。但这一次的这个生活类的书籍啊，其实我们更多的感觉得到的就是啊，这种中国的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美啊，在做一个串联。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评委当时有一个是怎样的考量呢？ 因为现在科学啊越来越多的和这个人文的东西相结合，其实单纯的科学呢，往往它会导致另一个极端，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图书推荐时候啊，在特别是在这个生活类的，也兼顾科技和这个人文的这种有机的结合，这方面的一些好书啊，推荐给读者，我相信啊，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 所以就出现了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不敢不乐、时间之书、水墨戏剧。除了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是引进版的，那三本都是我们原创的，也都反映了非常浓厚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底蕴和思想。 哎，那接下来啊，说一说这少儿的六种书。先问一下科学家岩石先生，少儿的六种书您看了吗？ 我看了一部分吧。那个 您肯定看的是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对，是这样。这个书呢非常有影响。作者本身呢也是一个这个。在研究先进物理学的一个著名的学者李淼先生，他被称为科技界的网红哈 这些年呢，李淼先生呢，写了非常多的这个介绍这个量子物理学啊、近代物理学的一些科普图书，在读者中呢非常有影响。他在这本书里头啊，他把这个抽象难懂的量子力学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想给孩子用这种故事的这种情节来给孩子讲解。 哎，我现在知道了，这少儿类的图书，岩石先生，您是一位科学工作者，您也看了。那海茹，你看了没有啊？少儿类的图书？ 少儿类的图书我只有一本没看。 哪本啊？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不是，那本书我还真认真读了，是因为这本书我没有买到，是爷爷和我 啊， 所以这本书就是真诚的给大家说，我是没看的，其他的书我都看了。 那么刚才说到了啊，不论是科普类的这个书籍，还是生活类的书籍，其实大家有一种感受。那么这一次的这样的少儿类的图书啊，海茹，你的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这一次除了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啊，是一本就跟我们考试有关系的，其实其他都是讲的是孩子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自己，怎么去做人。 其实包括你说的给孩子讲量子力学，我们都没有把它考虑到与考试有关， 终归是跟考试有关的。 其实在做少儿图书的推荐的时候呢，因为涉及到的孩子的年龄跨度比较大，我们还是希望呢能照顾到所有的儿童这个整个的这个年龄的梯度 啊， 所以在选择这些书的时候呢，你包括乔伊想当建筑师，那么还有这个没先低龄的孩子来阅读的，那么像这个特暴龙生死录，还有给孩子讲量子力学，他可能就是稍大的小朋友读的。 我怎么觉得特别适合家长读呢？ 刘莎现在给你说一下我真实的，其实量子物理学在这本书没有入选我们这个书目之前，我买到这本书跟我家小孩是进行了亲子的阅读。 孩子的感受怎么样？ 孩子觉得特别有趣儿。真实的想法特别有趣，不但孩子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呢读完之后，你问他究竟什么是量子力学，他不能够很好的回答。 我不知道一会儿我们有一位嘉宾朋友听到你这样的一段介绍以后他是怎么想的。 不，我想说的是这本书不是读一次的书，就一定要陪着孩子多读几遍，我觉得可能才真的能了解这个前沿的知识。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岩石和王海茹，跟大家来分享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的这样的一份年度请读书目的书籍。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科普类的、少儿类的以及生活类的。现在呢是广告和音乐时间，在广告和音乐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份书单当中的书籍。我们要分享的这份书单是什么样的书单呢？这就是年度请读书目。这个书单呀，是来自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当中的一个内容。今天两位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也和这个年度请读书目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位呢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呢也是年度请读书目的评委严石先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组织者啊和策划方，他呢就是来自首都图书馆宣传策划部的主任，也是一位阅读推广人，王海如女士。两位嘉宾，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啊，在这次节目当中，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的年度请读书目的介绍的第二集，所以我们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科普的内容啊，还有生活类的内容和少儿类的内容。那么前面呢，其实严石先生您已经说到了，就是您对这一次的这样的三大类书籍的感受。那接下来海如对这一次评选的这样的三大类的书籍，科普类的，还有呢生活类的和少儿类的，你的感受是什么呢？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的感受呢，其实作为一个做了四届阅读之城请读书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者来说，那么我们觉得呢，就一年一年，这四届以来，这第四届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图书，它的这种试读性，它的这种科普性，还有它的文学性、艺术性，那么都是我们不断努力提升。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次的请读书目可能对于大众来讲定位更为精准了。 但是我也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海如包括严石先生，您有没有想到或者感受得到啊，现在的这个出版界的啊，这个真的是特别繁荣，书也越来越多了。就以往可能书少，当然我们是优中选优啊，虽然书少也并不是很少，但相对容易一些。现在的书太多了，而且是好书太多了，这优中选优就越来越难了。所以作为组织者，作为策划方，海如你们这种感受有没有呢？ 我们的感受特别的强烈啊，应该是这么说。 太难选了， 太难选了， 嘉宾评委也太难当了。 他是这样，书特别多，再一个呢还要摒弃一些，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市民请读书目，我们一直在秉承着，就说这个书呢我们选出来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希望呢它是能给读者就以它的品质为唯一的这种考量的目标来选书。所以30本书的选择，每一本书拿出来都是精品。都 就像刚才海如说到的啊，30本书每一本书拿来呢都是精品。其实呢在过去的2017年呢，就有一位作者，有一位作家，他刚刚开始写科普，但他拿了很多的奖项。同样呢他这一次也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年度请读书目当中入选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著名的物理学家。那么他的书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前面我们两位嘉宾不论是海如还是李岩石也都特别谈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连线李淼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这一次又入选了这样的一种感受。李淼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刘尚老师。 哎，李淼先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直播机房做客的还有另外啊两位专业人士，一位呢是岩石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所长，另外一位呢是王海如，也就是您进入到的这样的一份榜单的组织者。那么今天您又一次得奖了，我在这儿呢也再一次祝贺您。其实在今年和去年这样的话我都说了很多遍了跟您。 对对，谢谢您。 我觉得您更要谢谢广大的读者朋友，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有广大的评委的朋友，评委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关于这，您讲。 当然我在这儿先谢谢评委啊，当然谢谢读者那是肯定的，因为我整天在微博和微信上收到他们的这个信息，要么就说这本书啊他们孩子很快就读完了，要么就什么的，就是很多类似的信息吧，反正谢谢他们的热情。 李淼先生，刚才啊我们的组织者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然后这份年度请读书目的组织者海如就说了，说他跟他们家孩子一起看了您这本书啊，看了您这一本这给孩子讲量子力学，两个人都觉得这个书特别好特别好，但是再一问孩子看完以后说你知道什么是量子力学吗？孩子说不知道。针对我们刚才的组织者海如的这样那种感受啊，我刚才就要说了，我说我一定要把这话告诉李淼先生，您刚才听了这话以后您什么样的感 感受？ 我的感受很正常。为什么很正常呢？因为量子力学确实说它本身来说是抽象的。我们只是说把量子力学给大家揭示的这个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告诉大家。 嗯， 因为量子力学本身的话确实很抽象，甚至有些科普专家都问我关于什么量子力学的概念，比如说量子纠缠它跟什么有关，他们经常也会搞错。确实你要是没有经过这个专业训练，没有很多数学的准备以及物理学的准备，是没有办法完全接受这个量子力学的框架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没有这个前提之下呀，就是没有这个数学的准备，很多物理学的准备之下呢，是可以接受量子力学的世界观的。就量子力学的世界观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这个不确定性原理啊，这个纠缠啊等等等等，这种非常开脑洞的现象。我们觉得就是很多，对大多数人来讲，只要知道这个现象就非常好了。为什么说呢？因为它是反常识的，而反常识这些现象确实又是真实的。所以呢，就是能够了解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更加隐藏的成逻辑来讲，我觉得已经够了。就是真的不需要去说去学这个大学的高等数学呀，然后经过很多年的准备再去接受量子力学，真的没有必要。 刚才呀，海如一直就谈您这本书，说的特别多的特别多的自己的感受。我想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海如，海如你亲自和作者和你看不懂的那个书的作者进行对话吧。 李淼先生您好。 对，您好您好，海如老师您好。 是这样，其实我刚刚听完您说之后呢，我突然特别释然。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您说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释然了，就是他能够首先接受量子力学这种观念或者这种世界观，就非常重要，对不对？ 是的，是的，就是我好像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不懂计算机，对吧？但是因为计算机是非常复杂的，最近又有什么区块链呢、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要知道他们告诉我这些东西带来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现象，我觉得就是很高兴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外行来讲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去追究量子力学最基本的那个它的就是数学的框架。就像我们就是一个路人甲的话，真的不需要去知道计算网络、计算机什么区块链的底层逻辑，但是我们知道它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就行了。 刚才啊，李淼先生在介绍您这本书的时候啊，您的同行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所长、专业人士啊，严石也给了特别高的评价。那我想呢，接下来你们两位专业人士对话，我们普通人想听一听。严石先生，时间交给您。 好的，那个李淼老师您好。 您好，您好。 哎，这个非常祝贺您，这部书呢，还是作为儿童的科普读物呢，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谢谢您。 这个就是这样，这个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在科普界啊，有这么一种提法，就是说，涉及到一些高深的一些科技知识啊，不太容易为青少年来写。您呢，作为一个这个非常有勇气的作者哈，在这方面，在创作方面呢，您有什么感受？我想跟您这个交流一下。 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是说，我认为基本上，不要说量子力学了，哪怕是比量子力学更加现代的，就是哪怕是当前最近十年的进展，我觉得都是有可能解释给所有的人的。只不过说你的要求是什么？你不是要求所有的人听了以后跟你一样去写论文去，而是说 是这样， 他们真正知道就是这个进展到底是给我们会带来什么，而且它的基本的图像是什么，特别是直观的图像。我觉得这个呢，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就说我想了解最近的生物科技是什么，我真的不需要他们告诉我去到哪里哪里读论文，那个东西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如果他们用图像告诉我，我就非常满足了，而且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更加进一步，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应当的。 我再跟严石先生通报一下啊，李淼，大科学家李淼，他的另外一本书《给孩子讲宇宙》已经出版了，同样是给普通孩子的带画的。哎，这也满足了海荣你的需求，就必须带画是吧？必须带画和通俗的。好，感谢感谢李淼先生跟我们的连线啊，我们接着呢为 谢谢刘少老师， 为听众朋友介绍您的书。好，再见。 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是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好书，分享这样的一份年度请读书目。其实正像前面啊说到的，在连线啊李淼先生之前说到了，就是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们这一次书目当中的很多书啊，都得过了2017年的各种各样的奖项。那么，所以他们能够入选年度请读书目，也并不是让大家觉得比较吃惊的事情了，而是真的是好书。 是这样。 哎，谈到了好书啊，我们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在最后的时间当中呢，请两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分别跟大家推荐一本啊，他们在今天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只能推荐一本书，他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的书籍。那我想前面呢，可能严石先生说了好多了，接下来海如作为刚刚跟大科学家李淼通完话的一位这个阅读者，你想跟大家下面的时间当中来分享什么样的书籍呢？是不是心情还特别激动呢？久久难以平复。 是是是，我的心情真的难以平复。然后因为这个书呢，我特别喜欢，真的写得特别的好。 你说的是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是 吧？ 是是 是。那接下来你要推荐的不能是在这本书了，这本书李淼先生已经说的挺多了。 其实呢，阅读之城里的30本书，我每一本都特别喜欢，除了有一本爷爷和我没有看过之外，应该说这些书我没有认真读过，我也都翻阅过。那么呢，如果难中取难，非要我推荐一本的话呢，那么在生活类的图书当中，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时光之书》 啊，太美太美的一本书了。 然后呢，就是其实24节气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介绍24节气的书特别多，但是看完《时间之书》这部书呢，我感觉他的24节的讲述跟其他书讲的不一样。那么他除了讲到节气跟时间背景跟生产生活的关系之外，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以节气为依托，把我们人生命在时间之中的使命、义务，甚至是人格，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关联。那么他用非常优美的语言，还有呢，是老树先生给他做的画，用非常优美的画，那么呢，把24节气中每一候对应什么样的情况，这一候如果没有出现，相应着社会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么接着呢，跟人又应该怎么做关联到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本24节气的书，它是一个更有深度的、更内容更丰富的一本书。 我们来分享在这本书当中的随便的打开一页的一段文字。冬至节的祭拜活动有很多，主要有祭祖、拜父母、拜师等等。冬至祭祖是人们向祖先汇报一年的丰收情况，祈求祖先保佑的一种行为。冬至祭祀是大祭，一般全族人都要参加。祭祀地点多选择家族祠堂或坟前。祭祀完毕，家族聚餐。若家中有人外出未归，则留出空座，摆上碗筷，象征性的加些饭菜，以表示对家人的思念。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是请两位嘉宾跟大家各自分享一本书。刚才呢是海如介绍了这样的一本《时间之书》，那接下来严石先生，您的时间只剩2分钟了，所以要加快节奏。 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就这次呢给读者隆重推出的一本书呢，就是我们科普类的，它的书名叫做《未来简史》。这个《未来简史》的作者呀，是当今以色列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也是被称作青年怪才。他是一个新锐的历史学家，这个尤瓦尔·赫拉利啊，他在早先写过一本《人类简史》的书，这本书在 出版以后啊，在全球非常风行，很多非常知名的这些著名的人物啊，都为这本书写了推荐。未来简史呢，是人类简史的一部姊妹篇，它也是啊，从已知的历史和科学角度出发，讲述了人类有关未来50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所以呢，它在这本书里呢，剖析了各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人口的动荡、居民的迁徙、工作的变迁、以崭新的形态出现的市场、恐怖、暴力、气候变化以及宗教影响力等等呢，都在这本书里有所反映。 嗯，也就是如果你看了人类简史，你会知道我们人类是怎样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我们是怎样变成这样的一种高级的有智慧的生物。而如果你看了这一本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另外未来简史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人类的未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虽然未来并不会像这本书说的一模一样，但是至少你心里面大体有一个清晰的解了。 对， 嗯，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节奏也非常的紧凑。现在呢，已经是到了一个小时，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了。在这里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严石先生和王海如女士精彩的讲解。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